现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左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68-6865-8585。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由北京开往新疆和田的泾河号旅游专列从北京西站发车，载着近500名游客开启了16天的新疆之旅，请听报道。 泾河号旅游专列从2015年运行以来，已经输送了京津冀地区的近万名旅客到新疆和田等地游玩。中国铁道旅行社总经理杜宪忠说， 在这个车上啊，我们组织了健康讲座，有宣传我们和田援疆的成果，还有一些的这个文艺的活动。这趟列车呢，总共啊将近500人，客源的组成呢，基本上都是有援疆职工的家属，有对新疆异域文化感兴趣的这个游客。通过这次的这个长达16天的旅游啊，应该能够感受到大美新疆的这个文化的和风景。 下午2:40，泾河号旅游专列准时发车。 北京市旅游委的副主任曹鹏程也是到了现场为专列送行。 泾河号是市旅游委和北京铁路局啊共同打造的这个支援和田发展的一个很好的平台。几年的发展，将有万名的北京市民已经走进了和田。下一步啊，我们想除了把这种泾河号继续也办好之外，另一方面呢，这个进一步的加大对和田的这种推荐的力度，充分的发挥啊旅游在经济扶贫这方旅游应有一些作用。 我也是从中国铁道旅行社了解到，这是2018年的首趟专列，8月2号将始发第二趟专列。对于火车旅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登录中国铁道旅行社的官网，或者是查找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情况。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记者昨天从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从今天开始，市公园管理中心将在市属11家公园启动红色文化传播月活动，20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纪念场所集中开展参观讲解活动，迎接中外游客到公园里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及纪念场所缅怀参观，并开展教育和主题党日活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7周年。目前市属11家公园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纪念标志场所共有20处，近10万平方米，包括香山公园、中共中央进京第一站双清别墅、陶然亭公园、慈悲庵及高君宇石平梅烈士墓、北京植物园129纪念亭、中山公园保卫和平坊纪念场所等等，年接待游客市民参观近1000万人次。平谷区南独乐河镇第四届旅游文化节暨北寨红杏采摘节正在举行。本届文化节以休闲平谷、独乐情怀、幸福生活为主题，以红杏为媒，展示独乐河悠久的历史、奇异的山水、丰美的物产和秀丽的自然风光。第27届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将于本月29号在顺义区的北京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开幕。随着消费升级的加快，我国邮轮市场不断壮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侯云春表示，预计今年我国邮轮市场的旅客数量将接近570万人次。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听众朋友，接下来呢，为您播报一下今天中午收到的最新的交通天气预报。今天中午多云转阴，西部、北部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的天气，东南风二三级，气温呢是30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40%。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相对湿度呢是40%。那么今天夜间呢是阴有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八七六》。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八七六，越成长越爱家。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住在八七六，欢迎您收听我们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4点一直到15点的直播。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今天替班主持赵爽。 嗯，也不能说替班，其实我倒是觉得还很有新鲜感。 哦， 嗯， 那就是说这个平常的主持人已经没有什么新鲜感了是吗？ 不能这么理解，就是 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是 不是这样，就是因为长时间的跟男搭档一起主持嘛，尤其是说房子，因为房子我觉得虽然在购买上它是偏理性的，但是实际上比如说我买什么样的房子适合我，我应该怎么去装饰，怎么去装修它等等，其实这个可能是偏感性的。所以就通过这一点，我倒觉得跟女搭档一起做这样的节目可能又是不一样的一种感觉。 对对对，因为家里面就说白了买房子都听媳妇儿的嘛。 嗯， 对吧？ 掏钱是挺媳妇儿的， 就是肯定是，我觉得家里面虽然说一家之主可能是决定买哪套吧，但我觉得家里面的女性她会对这个选房子，包括装修，包括说这个房子里面要添置一些什么样的东西，都是有自己的看法的。 是是是， 不听我的得行。 哎，多亏你现在还没结婚呢。来来来，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每周一的固定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来自北京紫妍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设计师杨永刚，刚子，欢迎。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就是你只要常来，你就能知道刚子被小胖誉为叫小妙手。 哦，就是说看着不怎么样的一个房子，经他手那么一指挥就好了是吗？ 不，就是让你觉得哎呀这难了，这可怎么办啊？比如说原来这个卫生间我觉得太小了，我怎么样能够让它变得大一点， 放个大房子。 不，在现有的基础上，哎，小妙手他就可以通过他的全新的一些创新的思路，就可以让他有所改变。 哎，我觉得这个最神奇了，经常看一些电视节目，他有一些什么旧房改造啊， 对， 然后给你去一下子你进去都不认识，这是自己家吗？ 刚子没问题是吧？ 好，没问题。 是，哎，刚子，你们买房子还有什么是听你的还是听你爱人的？ 那一定是听我的。 一看没在听节目，我觉得这是。 来来来，再欢迎我们的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空间心理学的专家谭博士谭伟嘉，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伟嘉。 太有新鲜感了，厉害了。因为原来啊，就可能有朋友会说，比如说什么家里面有时候空间不是那么很合理的话，你会在那住着心情不好。 是。 时间长了，你就会有抑郁啊，或者甚至食欲下降。哎呦，食欲下降挺好啊，这个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心理上面的改变。所以我觉得今天特别想请教这个谭专家哈，唐老师给我们就正好给我这种新手普及一下。 是是是，其实空间心理学照我的理解，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觉得哎，我玄关弄成这样，我觉得不舒服。哎，怎么看都不舒服。但是呢，可能谭博士一说，哎，您其实不用放在这儿，您放在另外一个位置，或者没有这个。可能会更好，哎，反而觉得哦，对，很舒服了。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空间心理学的一种感觉， 对对对， 是吧？ 更多的像居住的环境疏导，就好比咱们心情抑郁可能需要心灵沟通，但房子如果感觉压抑就需要靠空间布局的调整， 对， 去达到舒畅。 对 对，真的，原来有一个朋友，就他整天就是觉得哈，就每次一出门，他们正好那个门的这个玄关的设计，感觉有点挡着，然后他每次呢就觉得经常比如没睡醒，我起来了，起来之后碰 就磕着了， 就是有的时候没碰上，但是就吓那么一跳，后来他总觉得自己工作状态不好，就有人也是这个就是学心理空间方面的一些设计方面的一些老师过去，他说这个可能不太行啊，这个会影响你的心情， 明白， 然后就给他改了一下，哎，之后豁然开朗。 就从此不再磕脑袋了。 说白了是这样的。 是的，我们在每周一的时候呢，因为有我们的两位固定的嘉宾，所以基本上都是给听众朋友回答问题。我们今天的问题也是相对比较多，有五位听众朋友问来了不同方向的一些问题，我们提前呢已经把这些问题呢给了我们的两位专家。当然在此呢也要再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比如说在我们直播的时候，如果您要是有问题希望在直播的时候能够跟我们的嘉宾进行沟通，实际上联系方式就很简单，您就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就是北京文艺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跟我们互动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还有另外两种方式，就是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邮箱，就是住在汉语拼音的住在876@163.com， 就是我们自己的邮箱，您可以把问题呢发上去。但是呢就我们的专家来说呢，尽可能的您把问题说的相对详细一点，比如说这个房子是老房子还是新房子，或者说您是想要购买它还是说您已经买了，包括这个房子您要改变它的空间是因为您这个家比如说原来可能是年轻的小两口，现在可能添丁了，或者说老人要同住，只要这些需求相对说的圆满一点，充足一点，这样我们的专家才能够有的放矢的给您回答问题啊。另外呢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已经开通了我们的官方微博，就是汉字的住在876，这是新浪的官方微博，也希望您可以浏览一下，包括您也可以把问题发到我们的官方微博上，都是没有问题的啊。来吧赵爽，先来看看我们今天第一位听众朋友问的问题。 哎，我觉得特有意思。我来念他的问题吗？ 当然。 好。听众尤新瑞啊，他的问题。家里是一个80年代的旧房。三十多年了吧？ 三十多年老房子嘛。 对，两居室哈，并排两间都是正南向，一间直对着大门，房间稍小点，另外一间呢是带阳台的，稍微大一点哈。请问一下，我应该把哪间当这个当厅，哪间来当卧室呢？都说一进门当卧室不太好，是这样吗？还有就是我家的家具啊，全都是白枫色的，枫叶的那个颜色哈，而地板是有木色的，沙发呢是浅灰蓝色的，门是银山色的，墙是白色的。请问我家阳台和墙边用什么颜色包边比较好啊？ 其实这是两个方向的问题， 对， 一个呢是关于家居饰品的调配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空间的问题。那二位谭博士可以先来。 毋庸置疑，一进门见卧室肯定是不好，首先它影响睡眠，然后其次隐私性也会稍微差一些，不太建议外面的这个当卧室，还是把外面当成客厅。 我可不可以追问一句啊，就我平常去故宫参观的时候，有导游就说古代皇帝啊，你别看宫殿那么大，说住的地儿都挺小的， 是的， 说其实房间小一点儿比较好， 不宜超过25平米。 25平，比咱们直播间要小吧？ 要小一点， 要小，要小，要小。 就是说房间其实不能太大。 如果纯从空间心理学角度，每个人的实用居住面积其实也不适合大于60平到80平之间，也就是三口之家最好在150平以内的房子，否则房子太大之后对人的身体健康并不是太好。 就是俗称的房大累主， 对， 对吧？ 真的， 就你比如说，因为空间过多，可能有一些房间就会长时间闲置。然后再其次，如果你自己去收拾的话，压力也会相对比较大。你比如说那天我跟谭博士，我们俩私下里还瞎聊，我说我有一朋友，就夫妻俩，然后住200多平的房子，后来谭博士就说浪费。还不如咱们去住，因为咱们的家里的人口会比较多， 人丁兴旺好呀。 是的，是的，是的。好，那谭博士的意见就是，确实是门口这间房子不适宜当 当 卧室， 对，当卧室、嗯。但是我倒觉得是这样，因为80平的房子，它本身老房子，因为那个时候老房子基本上是很少有所谓的客厅的， 嗯， 可能也就是个过道或者是通道， 嗯， 所以要是挨门的这个地方，如果设计好的话，当成一个客厅，应该相对还不错， 对， 是吧？ 这个其实说客厅，我认为其实应该是多用的，因为好像是两居室。那也不是那么的一定够用，所以说现在呢会把客厅啊餐厅啊包括像其他的这种居住功能 就变成一个多功能的了， 对， 客厅书房兼容嘛，餐厅， 对对对对，会将这些多功能用起来、 嗯、 这样的话其实会更生活， 是的是的， 嗯， 但是看他问题的这个意思，实际上就是包括他说他的家具的颜色地板的颜色实际上已经进行过装修了，可以这么理解吗？ 这都是之前的，因为、 哦、这是之前的， 那一定是之前的时候才会涉及到白峰啊、银山啊，现在几乎没有了。 我天、 哦， 那是我听着我觉得还挺高级的呢。 现在都是什么北欧啊、嗯、地中海啊，都是类似这种，是吗？ 他说的是木材的种类， 嗯、 白峰呢、 哦、 其实是一种这个比较就很早很早以前的一种松那个枫木类的一个树种，然后它是颜色偏的特别特别的浅，但是所有实木类的东西啊，其实会受这个年轮呀、啊、日照啊，包括像其他的地域受这个影响，它会有深浅不同的这种变化。 嗯， 所以说到现在为止，我们从市面上去买的所有的实木的看到的都特别特别少的有深浅色的，大部分都是深颜色，原因就在这儿。那么现在用到白峰的，然后再看有柚木，还有蓝色，还有银山，还有白色，这时候其实颜色里边就比较乱了。 嗯， 尤其是像相同木，就是相同都就是感觉的木材类已经出现了几个，那我们在居家设计当中其实就不是建议特别特别的多了。 嗯， 要不然的话一定会觉得乱，而且房子又不大，居住人口可能也会比较多，所以说你要真是去处理的话，我还建议不是往里边加色，往里边去减一些颜色。如果硬要去处理的话，你比如说像阳台啊、墙边啊，用什么颜色来包的话，我真的是建议您选择白色的混油的，对，这种形式可能会更好。再或者说您可能会觉得这两个颜色被太阳光晒完了之后会不会容易出问题啊，那您可以多花点钱选择一个大理石的， 嗯， 对，就永远就不会出问题。而且呢它毕竟是石材，它和我们木头的这个品种不太一样，那么感觉上就会有所差别，对，所以说您从这几个角度去考虑考虑。而且再给您多提建议，就是您这个家里边啊尽可能的减少一些颜色，您先保证一个主色调，就是屋子里面大眼看过去之后第一看到的是什么颜色，这我们叫做主体色。 嗯， 然后另外呢再跟这个主体色就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就是有一些跳色， 嗯， 就像我们今天穿的这个美女穿这个衣服是一样的，那么黄颜色其实就是主体色，然后我们绿颜色可能就是这个跳色。 你应该问问他，你真喜欢巴西队吗？ 我刚才已经问过了，他都不知道什么球队。 好， 对对对对对， 那哎，其实想提一个问题啊，刚才您说主体色，像一般老房子，楼层不算太高，相对来说可能会昏暗一些，所以是不是在老房子装修的时候，尽量主体色选择浅一点的色系，会给人 亮一点， 对，明亮的一种感觉。 其实，我觉得人工的这种光源一定要配足。 嗯， 我们家里边现在很多时候都会觉得有一盏灯得了，别的地方也不开，平时也不开也不亮，然后也浪费，灯泡也容易坏。这个其实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因为现在的这种使用啊，其实不单纯的只是把这个照亮而已。这时候如果单纯的一盏灯把屋子里边照亮，就会觉得很平淡。 嗯， 我们一定在某些地方会有一些特殊的照明、点照明以及局部照明，这样的话空间才会有层次，更容易出效果。 嗯， 家里边准备一些小落地灯啊、台灯啊，这些其实还是很有必要的。 哦， 这个时候跟老人住在一起，你放心，十分钟之内他帮你把所有其他的都给你关了，就剩一个主光源。 哎，那他说阳台包括墙边用的这个颜色包边，你有什么想法？ 阳台和墙边它其实就是我们所理解的这个包牙口。 哦， 对，因为那些地方其实很容易出问题。再有一个呢，就是有可能年头比较多了之后从窗户边上往进透风。 嗯， 对，往进透风啊，透些沙啊，有些脏啊，这些地方可能就是包一个边给它处理一下。那么这种情况下，刚才我们就回答了，还是浅色的，对，白色的，或者说是换一种材质，非木头类的，比如说石头的，还会好一些。 但是如果要说都是白色的，应该会很亮，但是会不会不太金脏？ 会有一些问题，而且白颜色的话，就是现在要一定要选择那种抗氧化的，就是普通的白颜色的漆呀，它时间长了之后它会晒黄。 对。 啊，会晒黄。 就像早期那时候说建议，早期啊，不是现在，说要买车不要买白色的车，说为什么呀？ 嗯、 说白色的车还便宜呢，而且呢挺好打理的，又金脏。说白色的车它都不是金属漆，时间久了以后，它就慢慢慢慢的可能就有点偏黄，没有最开始买的时候那么白。 嗯嗯。 但是现在没问题了， 抗氧化处理的处理效果特别好。 是的，是的。 嗯。 哎，最后一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户型图应该就是问题一的这位朋友发的，应该是这个，应该是这个吧？我刚才看了半天， 两室。嗯。 对对对，应该是。如果要是就着。啊，这个户型图来看的话，入门实际上跟他的卫生间是正对的、 哦 嗯、这个相对不太好吧，因为至少隐私这方面是这意思吧， 而且貌似还是敞开式厨房呢。 是的呀，是的，是的。 对，那这个问题的话，那就绝对的需要在卧室，这你看这有个卧室，在卧室门那个门口这应该设立玄关， 或者说有一个所谓的屏风啊， 对对对对对对， 或者一个小遮挡。 对，是的。 但是如果要是在这儿放一个这个的话，对他入门的那个小的那个，可能也就一两平米的这个壁橱会有影响吗？ 我指的是这个地方，应该怎么形容？ 啊，我明白，我明白，我明白， 嗯、 可以， 就应该是他卧室门的再靠南一点这堵墙上。 嗯嗯嗯 嗯，反正有什么东西给他稍稍遮一点点，不是说真让您砌堵墙在那儿哈。 是的，是的， 有个东西能挡一下，别让他直接一进门推开就看到洗手间。 哎，就若隐若现的一个屏风。 嗯 应该没什么问题。 嗯， 好了，那我不知道尤先生是不是尤先生，我不知道啊。那个不知道给您回答这个问题，您是不是满意？如果要是您还有问题的话，可以在私下跟我们取得联系。 嗯，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位听众戴月的问题。 嗯，这也是东南西北好多哈。听众戴月的问题：现在小区的房子朝向是南北向，但是房子的进门呢是在东边。这情况是根据什么判断房子的坐向呢？电梯出来，开门进去是小阳台，右手边有一个落地的玻璃门，进去才是房屋的大厅。那这情况哪个门才算是房屋的门呢？ 好专业的问题啊，有点意思啊。 嗯， 这个问题是这样，可能因为他没有发户型图，咱们得凭想象我来解答这个问题。他所谓的朝向是南北向，那他一定是阳台或是某个房间或是厨房有可能会是在北方，造成南北通透。 嗯， 咱们举个例子，就拿小胖新买的这个房子来说， 他 就是东西进门，然后进门左转，他就会是客厅。 嗯， 所以说这个就变成涉及到他在问的这个是坐向的问题，这个就涉及到空间心理学跟古建筑学中的立向。 嗯， 到底是以门来立向呢，还是以光线来立向？而咱们现在的社会中，大家理解的其实是以光来立向，也就是所谓的阳台在南面，哎，我的房子南北通透，大部分人会以这个，现在的社会上的人是以那个南北向的太阳来立向。但真正在古人的建筑哲学里面是以门来立向。像以前那个古建筑在盖园林的时候，包括所有的宫殿，它是以斗拱的方位跟方向去确定整个门梁的大小或者整个宫殿的大小。而怎么样去判断这个房子坐向，其实可以给听众一个建议，就是走到自己的家门口，待会儿咱们再来回答哪个是家里的门啊。走到家里的门口之后，应该是背对着门，拿指南针测量一下，这个就是一个朝向。也就咱们直播间，走出直播间就背对着直播间的门，拿个指南针去测量一下，这个就是所谓建筑学上的门向。 哦，我们这直播间应该是南北的。 对， 但不通透。 是完全不通透。 现在南北通透的房子有很多其实是东西向进门的。 嗯，这个就是叫法不一样，我觉得。 对，叫法不一样。 民俗里面，我们老家里边都在说这是哪儿的房子，坐北朝南的，坐北南向，向南也行，都是这种说法。 对， 对， 大部分这个光线进来能比较好，比较充足，就很好。 嗯，好吧，好吧。 对，所以说判断坐向的话，如果听众戴月想研究专业性问题，就可以以刚才我说的那个方式去判断一下自己的家里的门向是怎么样。 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电梯出来开门进去小阳台哈，然后右手边有一个落地的玻璃门，说哪个门才算是房屋的门？ 这个东西如果在一梯两户或是一梯一户应该经常会碰到，比如特别是一梯一户的电梯门出来， 外面有个空间全是自己的，朝北也好朝南也好都有一面大落地窗，甚至家里还把鞋柜啦或是一些换鞋的东西全都放 在 门口。 对， 然后其次在鞋柜里面等于是那个电梯出来的拉开的那堵门进去又有一个大门，那如果这样来说是以第二扇大门为家里的主门。 嗯，第二 一梯一户是非常常见听众说的这个问题。 嗯，好，来，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也发了信息，正好也得让刚子说一下。 好， 其实是关于环保的问题。这位朋友的名字叫何晓，他说各位好，我想问一下，我家精装修收房，偶尔住人，一直呢都进行开窗通风，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想带一岁的宝宝入住，请专业的机构也进行了检测，甲醛的标准呢 0.1， 但是我们家呢是 0.09， 也就是说还没有到达 0.1 这个标准数值，还差一点。他说还有一种呢叫 TOVC 合格标准是 0.6， 我们家呢是 0.76， 那请问这两种情况，天哪，我应该信哪个的？我到底是应该去住去还是不应该去住去？ 嗯，那个说是环保的事儿，那个怎么说呢，这个环保这一块啊，我们很多人都会在问到我们这个问题，说该怎么办，我们都会建议前期的时候还是要从原材料开始入手进行一个环保的设计，在所有的设计当中环保设计是其中的一个内容。那么像我们现在这样去看已经放了两年了，而且经常是开窗通风，仍然还会有一些超标或者说是接近于超标的这种状态，其实我们也是还是蛮不是特别好去建议说你放心去住吧，或者你不去不要去住，这种情况下其实不是特别的科学。嗯，因为房子既然买了这么长时间，也该要去住了，那么检测完了之后的结果也并不是那么的令人满意。其实我可以给您提一个建议，您可以考虑考虑加上一套这个家里边如果有新风的话，经常把这个新风系统来开关，因为就是它是释放污染，释放这个检测跟大家伙说一下，它是要封闭窗户24小时的，那这个时候再从每个房间里边进行空气取样之后回去，经过一周的化验结果给出我们一定的这个就有害气体的一些数值检测。那么我们都知道它其实释放相对来说比较缓慢，您别让屋子里边温度太高，温度越高释放的越快，这是第一个问题，当然我们住也不舒服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它其实是一个空气浓度的问题，那么我们经常性的对屋子里边的空气进行置换的话，这样其实也会好很多，所以说建议您多考虑考虑有这种新风的系统。而这个屋子里边的净化，就是我们刚才有些时候会提到会有一些净化器啊什么之类的，这种的净化效果其实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信封。 嗯，好， 好， 谢谢两位专家的解答。 嗯，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哈，也是回答几位听众的问题。其实发过来的越详细，我觉得解答起来也就越有针对性。 是的，那还有三位朋友的问题，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广告信息时间，一会儿稍事休息。 你听这全包园这广告啊，是不是渲染成分忒大了？ 你挺关注啊，要装修啊？ 听着挺动心，但还有点不放心。 实木家具，智能卫浴，环保第一，配饰齐全，只要9991一平米。 这么便宜，做梦呢吧？ 全包圆儿，不忽悠的环保整装，超高性价比，就是这么便宜。 肯定没好货。 别矫情，咱俩在这争论没意义。4006068866，咱打电话问。 4006068866，我还就不信了，这就打。 详见店内活动。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重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重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0898或登录重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你听这全包园这广告啊，是不是渲染成分忒大了？ 你挺关注啊，要装修啊？ 听着挺动心，但还有点不放心。 实木家具，智能卫浴，环保第一，配饰齐全，只要9991平米。 这么便宜，做梦呢吧？ 全包圆儿，不忽悠的环保整装，超高性价比，就是这么便宜。 肯定没好货。 别矫情，咱俩在这争论没意义。4006068866，咱打电话问。 4006068866，我还就不信了，这就打。 详见店内活动。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 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北京华裔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866858585868。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876876。 家有多大？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在广告信息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住在876的直播当中。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赵爽。 在此呢，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 我们来请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空间心理学专家谭伟嘉，欢迎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伟嘉。 欢迎谭博士哈。我们再来请出北京紫岩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设计师杨永刚，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好。那我们在上一节的时候呢，回答了几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其实说心里话，有些问题我能看明白，但是有些问题，从空间心理学上来说，我想象不出来了。已经什么左转是什么门，右转真的是有点难。可能看看户型图可能更好一点。但是接下来的这些问题，可能对于我来说，我至少能看明白了。来，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看看我们的问题三，听众朋友杨一的问题。他说我买了一套新房子，想自己请工人装修，请工人装修，这个很厉害了， 太厉害了。 他说问一下啊，能推荐一下质量比较好的建材吗？比如说品牌或者名字啊，大概说一说啊，地板砖啊，电源开关呐、电线啊，水龙头啊，墙面漆啊等等，以及装修的步骤，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啊，注意事项什么。说我们家的房子呢，套内面积是83平米左右，32厅1厨1卫的那种，谢谢。 是这样啊，这个首先那个像什么瓷砖呀，然后水龙头啊，墙面漆这些品牌类的我就不再去多说了，涉嫌广告，有这个嫌疑。然后呢， 赵刚子说我要说了品牌太多。 对，然后那个我可以给您说几个事儿啊，这个也很关键，刚才一直也提到了自己请工人去装修。我其实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都挠头，因为 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一定不是一个专业人士。 那肯定。 如果你要是一个专业人士的话，你真的不会提这个问题到这儿来。如果您不是一个专业人士的话，您现在在干着专业人士干的事儿，会是一个什么结果？这事儿真不好说。因为， 这个装修啊，看似就是水木瓦电油这么几个工种在里边干活就完事儿了，其实不仅仅是他们每个人在每个工种在里边干活，更重要的还有是他们之间的一个衔接问题 啊、哦，配合， 对，不是配合，是衔接 啊、哦， 对，这个工种和这个工种之间的一个衔接问题，很有可能就是在这些地方会出事儿。 嗯， 对，所以说这里边关系到的这个前前后后的东西真的是太多了，给您提个建议，您如果真的是这样去做的话，一定会省一些钱，但是您真的要费很多的心思。您在动这个心思的时候，您怎么办？就是，您每到一个问题环节的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一定要仔细想一想，在这个的周围一平方米之内都会有什么东西。 嗯， 您比如说。厨房，先说厨房吧。厨房里边呢，我们可能在这个水龙头交代在水龙头位置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去考虑水龙头这儿日后会有瓷砖，会有八字阀，会有冷热水，然后会不会有什么打眼的问题，然后它该怎么样去铺贴，然后这一系列的可能都跟你现在要说这个有一定的关系。那么你哪个处理不好，工人可能都不会知道，因为工人他只是来帮您去干活的，对你房子里边的整体的布局和使用他是不了解的。 明白，也就是说你说什么他就怎么干。 对，而且到最后真的出了问题之后，他好像就说这个事情就是你告诉我这样做的，你真的有没有办法可说？所以说您真的是想这样去做的话，一定要在我们自己交代任何一个问题的时候，把它这一块日后完成之后，哪怕后来的镜子挂画，然后那个家具，日后所有的跟这一小块相关系的东西全都要考虑进去，或者把每一个工种或者是材料商之间都要考虑考虑，这个地方会有什么样的冲突联系，应该是怎样的一个收口问题，把这些考虑清楚，这样的话才有可能做到后期的隐患会少一些。然后另外呢，说这个装修步骤这块先做什么后做什么，这个问题其实不是特别大，没有一个什么最基本的装修，肯定就是水电，然后那个瓦工、木工、油工等等这样一个顺序。但是我给您提个醒啊，包括其他人其实也会用得到，装修其实很多时候是为了省钱，就是这样做一定是为了省钱。然后呢，您再去买很多品牌的时候，质量肯定是第一的，环保肯定是第一的，每个人都会关注这个事情，但是真的不一定是特别特别大的品牌它的质量就一定特别环保，小品牌就一定不环保，质量就不行，这不一定的。对，我们给您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为什么能这么说呢，是因为我们家自己装修的时候也是这样去做的，我也没有找工头，自己来去做。 那是因为你本身是干这个的。 最开始是什么，我也没有去考虑那么多，就是买东西，买好东西，买大品牌的东西，觉得有面子不丢人，但真的花着花着没钱了没将来怎么办？那这时候就得考虑考虑，你该怎么办？我得是咬咬牙忍，还是咬咬牙买？到后来，我们就是仔细去研究这些材料，突然间发现了一个问题。咱们举例子啊，比如说一个乳胶漆，它一定不是这个乳胶漆不行了才会有一个新的产品推出来，它一定会有一些不同的产品经常性的更新换代，它才会有一个长远的一个发展，一定是这样。 竞品， 对。每一个产品其实说实话都还不错，但它一定会只是多增加了那么一小点点的功能，这种功能就是他们的一个噱头，那么可能就是它增加的一个新卖点。而我给您提建议，真的是建议您选择一直在市面上销售的没有下架的并不是特别贵的这种产品，我觉得它才是最合理的。 好的。不过呢，刚子说的那个，我觉得是有一定道理。真的是专业的人是要去做专业的事儿，这样的话，后期的隐患才不会很大。不要想象的太简单，除非说我这个装修不是翻天覆地的装修，就是很简单的，比如说我重新刷个墙，啊，我把原来的木地板撬了，我重新贴，可能这个相对好。您要是说大面积的重新装修，可能是问题。你比如说，最简单的那位，他们就说，凿墙。 嗯， 说哪个是承重墙，哪个是不是，哪个可以凿，哪个不可以凿，不是自己说我看混凝土线粗那个就不能凿，线细那个一定能凿，没有那么简单。 嗯， 包括你如果凿的时候，如果要是把里头的钢筋打折了，那是很危险的。 对， 你不能说打折就打折了，我不管了，那可能以后你的楼上楼下居住起来那是有安全隐患的。 对，而且另外呢，您还要做好自己的一个心理准备，就是这个孩子再丑也是自己的，这个房子装出来再有问题也是自己装出来的，那么装成什么样都要爱。 那个做好这种心理准备，您就可以去做 了。天哪，你这个不是预防针了，你这个人打这敲了一警钟， 吓唬人家，明明就是。 提前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因为你如果一个外行人去做这些事儿，一定会有一些美中不足造成的。 明白。 对，但是是这样，比如说平常啊，我家里面都装好了，然后可能过了两年，我觉得我家这个厨房可能要换一种风格，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家里所有装修都是牵一发动全身。 对对， 就你这时候你说我就单把厨房刨掉了，我装厨房就行，你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 是 它会牵连到你家里面的好多其他的那些东西，最后你说算了，全刨了之后，我全再重新装一遍吧。 来来来，抓紧时间，让我们来看看问题四。 好嘞，听众没有套路啊、听众叫没有套路这个问题哈、啊，他说20年历史的房子，今年装修了一下，几个月之后墙壁上发生了裂缝。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该怎么办呢？ 这个说到裂缝啊，这个问题真的原因是太多了。任何一个这个表象的问题，其实都不一定是一个原因造成的。您比如说，说一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您这个房子装完之后，为了环保问题，我开窗通风，这一开窗通风，有可能就因为空气对流过大，把这个房子吹坏了。 真的吗？ 当然了，我们现在特别要求别人，就是装完修之后，如果您不去住，您千万别强对流的这种开窗通风，一定会把房子吹坏的。 那么 漆皮会掉， 娇贵 开裂再掉， 对 的。 对，就是这样子。而且呢，我们还会建议这屋子里边呢，该比如说该养些花、养些鱼、放些水，这些必要的工作都一定要去做的。对，这是在后期使用上的一些问题和维护上的问题。那么它施工过程中有没有问题，这个也不知道。 现在就不知道不会动了承诺期了。 你看，就是我说的那个。 对， 不好说了。 对，这个事情倒不是特别的大承重墙，因为它只是一个内部装修，应该动不了。但是这个一个就是它装修过程中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交付完成之后的使用和维护的问题，这个都不好说。 明白，明白。 嗯， 来，让我们抓紧时间再来看看问题五啊，因为除了问题五，我们听众朋友也有发其他的问题。问题五是这样的，那肯定是应该给谭博士的问题。童宇说的，商品房，我准备啊做公司用。他说有朝东面的也有朝西面的两种选择，诶，怎么选好呢？哪边开公司的这更顺风顺水一点呢？ 这个问题好搞。首先是这样，先回答他第二个问题。一般如果说以北京 loft 的挑高的话，一般会在4.6到4.8是会有的。 对，他说他这个挑高 是4.2。 对， 4.2的情况下，如果说公司的员工多或想当储物，我个人建议一层是可以隔个2.6米，剩下的当储物。但你要说隔成2层办公，这个是完全不现实的。是不现实的。 也就是说你公司有一个身高超过1.85米的可能。 如果2.6米的话，楼上也就剩1.6米了。 对对对。 那不行了。除点雾还算凑合。 现在有好多那个房子就是买的时候其实它就是一个大的空间，然后可能挑高稍高一点，4.1、4.2米。然后他们做样板间的时候把第二层隔出来，有点像 loft 的那种感觉。但实际上我去看过，你到了第二层，像我这种身高可能都得有点弯 着腰， 有 点压抑。 他这个如果第二层隔了只有1.6米，除了小孩基本大人不太上得去。 对对对， 也就是说当个展示的平台或者当个储物的， 对，是可以的，是可以隔的。 好的好的。 如果说员工不是很多，就那么2-3个人自己在家的话，我就不太建议再隔。 明白。 而至于选东还是选西呢，这个问题咱们在节目中有反复强调过，这个取决于他楼的位置。假如说哪一面不临街，如果两面都不临街，首选东面。假如说东面临街，西面不临街，那可以选安静的西面，这个取决楼的位置所决定。 因为它这种一般公寓型的 loft， 它可能都是一侧的，就是它只有一边是有窗户的。 是的。 对，所以它就证明，但是我自己住朝东的房子哈、就一到早上自己还没醒的时候，是太阳每天把我叫醒的。 对，朝东肯定会舒服一些的。日出东方。 是是是， 自古就是这样的、会舒服很多。 对对对，我觉得可能跟爽分析那差不多。就是这种 loft 这房子一定是，比如说左边这个都是朝东的， 对， 右边那个都是朝西的，中间都是一个大的走廊。看你怎么去挑选，应该是这样的。然后里面的房子挑高4.2米，你自己可以做 loft。 对，没错， 是吧？好，首选应该是向东的。 首选向东。 好，而且也不建议他 隔了 loft 两层都是办公用， 对，人坐不进去的。 哦，好吧，好吧，好吧。来，还有三分钟时间，我们再来看花仙子的问题。我就没有时间让你们看花仙子手绘的这张户型图了，但是我觉得他的问题跟户型有一点点关系。他说呀，水盆和洗衣机走同一个下水之后会有反水现象吗？ 反水现象，反水现象，什么叫反水现象？ 反水就是水大了就往外冒了。 嗯， 应该不会，因为都还挺高的呢。这关键看它的下水是怎么走的，这个怎么改的管啊？因为你像洗衣机，它的这个排水高度也很高，然后洗手盆的排水高度也很高，这两个通常情况走在一起之后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只要做好防臭就行。 哦， 现在有好多洗手盆跟洗衣机放在一块儿，就洗衣机在洗手盆的下面，就直接可能就走一条线就走。 对，他如果是把那洗衣机管插在地漏里边的情况下，有可能是因为比如说多地漏的排水慢，然后那个整缸水排水特别快，这个时候排的不是顺畅的时候从管的其他地方冒出来，这种情况下是有可能存在的。但是那么我们现在的洗手盆跟着洗衣机去走的话，有可能会是稍微高一点的，这种情况下应该问题不大。 哦， 就是台上盆不是台下那个盆了， 就是它的排水是离地面有一定尺寸的，离起来个15公分20公分，我觉得应该就还好。 嗯，好，还有一分半时间，15×90这类的木纹砖人字铺的话，一般加收多少费用每平米？ 哟，这个呀，首先第一个呢，就是15×90的这个砖本身就比正常的砖要贵，大概要贵个市场价要贵个大概在20块钱左右，然后再加上人字铺的话，这样会更费劲，可能要加个30块钱左右，也就是正常铺起来的话，在50块钱左右吧，差价。 哦，30×30的浴室砖菱形铺也算花铺吗？ 这个也是要加钱的，一定是加钱的。哦， 通常加多少钱？ 20块钱左右吧，20、25左右都还行。 哎，它是按照每块的给你加，还是 平米？ 哦，按平米加。 对，每平米加个20多块钱，然后就属于合理范围。 哦， 对，因为工人施工不方便。 那一个洗手间下来可能加个小几百块钱，1000块钱？ 没有那么多， 没有那么多， 没有那么多。卫生间4平米，然后1平米加20、25，才100块钱嘛。 哦，我想象的卫生间，可能大了点儿。 明白了，明白了。 他是把顶儿都铺上了。 哦， 好了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谭伟佳，感谢刚子，谢谢二位专家。 谢谢。 当然了，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要是还有一些什么问题的话，您可以通过我们的邮箱，包括我们的官方微博跟我们取得联系。再说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我们的邮箱呢是住在的汉语拼音876@163.com。另外呢，我们的官方微博，也就是在新浪的官方微博呢是住在876。希望大家有问题都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 嗯， 在此也感谢听众们的收听，我是王维， 我是赵爽。 燃情世界杯，全民共欢享。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2018世界杯纪念币的特别时间。期待已久的世界杯比赛是终于打响了。那么在观赛的时候啊，我们总要和朋友共同讨论一下足球。那今天呢，就来给大家分享几个世界杯的知识点，让各位在和朋友聊天时不再冷场。球队没进，球迷来了。本届世界杯，意大利、荷兰、美国、智利、中国等多支队伍无缘，但是球迷的观赛热情却是非常高。根据国际足联公布的门票发售情况，来自美国球迷共购买了接近9万张球票，在门票排行榜上排名第二，而中国球迷则购买了4万多张球票，在总榜上也排到了第9的位置。23名的待遇是什么？每次世界杯比赛，冠军球队会赢得一座主要材质为纯金的大力神杯，而亚军和季军拿到则是奖牌。最惨的是第4名，他们只能得到1本证书。不丢球也会被淘汰。2006年德国世界杯，瑞士在小组赛取得2胜1平的成绩，位居小组第一，成功出线。在16进8的比赛中，瑞士常规时间和乌克兰战成0-0平，最终点球大战败下阵来。在总共4场比赛中，瑞士实现了零丢球，不过他们还是被淘汰了。而瑞士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唯一一支没有丢球却被淘汰的队伍。视频处理裁判亮相世界杯。